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嚟，今日系9月28号，农历咧系9月初三，星期三，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日子，成日都话啊，中间嘅日子咧会比较难过一啲啊，好似一种挨嘅感觉。咁但系呢个就正正好似系一杯个杯咁有半杯水嘅道理一样啦，亦都喺中间。咁有啲人就觉得啊，有杯水饮非常之好，有啲人就话吓得半杯咋咁样。咁同样系星期三话一个礼拜嘅中间咧，有啲人可能觉得话诶就快咧又有假放咯。如果星期六唔使翻工嗰啲咧，好近嘅啫嘛吓咁样。咁但系有啲就话吓而家先至到星期三咋。咁所以任何事情咧，都系你自己点样睇，而令到你自己嘅心情是怎么样。五点两个字啦，开始我哋嘅节目有呢一首歌曲。 凝望你背影，伤感渐失难静。明月夜再清，可惜心水更清。没半点云彩遮掩遍地的爱，伸手会拾到往日美丽的欢笑声。情话是美景，一生追遍忘形。湖岸是背景，轻舟点出美声。 好舒服的一首歌哈，咁啊，王菀之出道的时候就用靓声系作为佢嘅一个嘅本钱，咁啊果然靓声加埋佢有嗰个创作嘅才华，喺乐坛或者娱乐圈都有一个稳定嘅位置，因为佢后嚟都多方面发展，做舞台剧啊、拍电影啊咁啊。 黄婉之的月亮雪开始今朝清晨爽利的节目，欢迎你收听啊！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此外，强台风奥陆已经喺岘港附近登陆。喺上昼5点，奥陆集结喺岘港以南约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是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啊！气温28度，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但歌曲咧就系《微风中》。 微风曾轻轻倚我肩，伴我看雨天。而当天的风和当天的你曾在这一处跟我追雨点，微风仍喜欢倚我肩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和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偏偏喜欢荆棘街道和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圃，能从十壮日一丝半丝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当天的风和当天的你曾在这一处跟我追雨点，微风仍喜欢倚我肩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和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偏偏喜欢荆棘街道和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圃，能从十壮日一丝半丝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微风之中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动， 这一天，而梦似在星空下再现，还感觉像尽半生缘，震撼仍然没干，爱念仍然未算，心声却早相欠，情话已半荒废没间断，如经过太炼爱恋篇，看星光在远， 一啲浪漫嘅情歌，其实系佢嘅即系手到拿来嘅作品，加啲感情，有佢自己嘅歌唱技巧。其实佢有好多作品都好好听噶。关淑怡《显现星光下》。来自一个演唱会里面嘅歌曲。情到深处嘅时候，不能忘怀旧爱。有咩方法可以忘怀？系咪可以饮杯忘情水就可以忘记呢？ 曾经年少追过，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在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也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哪怕给我一杯忘情水，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走来不能回，我能 为受此一愿，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也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多少悲。也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感激我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现场演唱会版本，刘德华的《忘情水》。在演唱会他对上一次在香港在即的表现不是太好，不是太舒服的时候，就是中断了个演唱会，一路就停到现在，断断续续，因为疫情的关系又不能够顺利进行。 用如下傍若凄厉，连嘴一声尘埃地，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亦不顾。对你太在乎，没什么只想这心花不会枯，我要你在乎，没什么真心欺负，只想彼此都不厌。 陈慧琳嘅呢首《对你太在乎》。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早前颁布局部动员令，召集预备役军人之后，触发全国各地示威和出境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不掌握在局部动员令颁布之后有几多俄罗斯公民离境，但他相信那些离境的公民并未违反俄罗斯法律。国防部强调，在目前形势下，俄罗斯公民的出入境不受限制。聯邦旅遊處就說沒有增加對俄羅斯公民出境的額外限制。另外，俄羅斯國家杜馬一讀通過關於局部動員令頒布之後向應徵入伍人員提供延期償還貸款的法例，提出應徵入伍的俄羅斯公民可以暫停償還消費貸款和按揭貸款，或者享受降息還款，延期還款時間不超過服役時間。國家杜馬亦都二讀和三讀通過了勞動法修例，應徵入伍人員和其他志願人員享有保留原工作崗位的權利。吹襲加勒比海地區的伊恩增強為三級颶風，美國、佛羅里達州和古巴加緊為強風和洪水威脅作準備。美國國家颶風中心說，伊恩在古巴西部比那以德里奥省一带登陆。古巴的青年岛比那以德里奥省和亚特米萨省发出飓风警告。佛罗里达州西岸从恩格尔伍德以北到安克洛特河一带，包括坦帕湾，亦都发出飓风警报。佛罗里达州西岸一些县发出疏散令，当局说目前未掌握伊恩确实登陆位置，预计将会为佛罗里达州中西部地区带来15-30厘米降雨。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数码金融产业需要适当监管，以保障公平竞争环境和消费者。鲍威尔在法国央行组织的数码金融研讨会上说，在去中心化的金融生态系统中，围绕缺乏透明度方面存在非常重大的结构性问题，需要非常谨慎对待加密货币活动如何在监管范围内进行。他说，在去中心化金融扩张并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散户之际，适当监管必须就位。又说，将价值和美元等传统货币挂钩的稳定币，虽然和没有实际资产支持的加密资产有很大不同，但都需要密切监测。如果要在美国范围内创造私人货币，确实需要一个由联储局担当的联邦角色。十一国庆日临近，据了解，警方将会在国庆期间部署7000-8000警力，应付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警方亦都会派出总区应变大队、反恐特勤队和冲锋队等警员在各区巡逻和戒备。消息又说，警方暂时未有收到任何团体通知会在国庆日发起游行，而因应国庆日举行的升旗仪式，当局会采取和往年一样的安排，在国庆日前一日，即是今个星期五，封闭会展和金紫荆广场一大范围。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日前说，本港恐袭风险维持中度，未有具体情报显示本港成为受袭目标。国庆日期间会调派大量警力在街上巡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134点，跌1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47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82，瑞士法郎0.992，加元1.373，人民币7.18，英镑对美元1.074，欧元对美元0.96，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8.72美元，卖出1629.45美元。

来自一套电影，我唔系指嗰套西片，一个名系一样嘅吓。港产片都有《双城记》。 你我知梦梦又一年，寻梦里盼望你我依然。望晚星困倦散落昏暗的光线，如像今天眼泪偷偷暗示，脑海中是无限痴缠，无尽爱意盼望与你相连，但我给岁月印下一颗沧桑脸，描画得失背后身经百战。愿你知世事每时失去了预算，要接受定一刻哭笑难辨，就算某日某夜是谁经过了巨变，也会快乐地怀念昨天。尽每次变幻，每每失眠，让这张印象往事依稀的嘴脸，怀着一腔眼泪，伤心串串。愿你知世事每时失去了预算，要接受的一刻哭笑难辨。就算某日某夜是谁经过了巨变，也会快乐地怀念昨天。愿你知世事每时失去了预算，要接受的一刻哭笑难辨。愿你记住往事，就如一切也未变，你会快乐地怀念桑天。 电影《双城记》，《双城记》在1935年的时候是一套西片，是这个名字。而港产片呢，歌曲就叫《双城记》，但是电影的名字就叫做《双城故事》。而当时的演员呢，就有曾志伟、谭咏麟和张曼玉的。而曾志伟亦都因为这套戏呢，就获得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点解呢？我谂套戏可能有得发挥嘅，佢就饰演一个，即系佢系患咗病嘅，系即系最后都当然系可能因为咁嘅剧情咧，一个故事咁样嘅发展咧，就会系即系值得可怜啊，值得同情啊咁样，唔系话值得可怜，系值得同情。咁所讲嘅故事就系话，佢哋呢两个好朋友啦，谭咏麟同埋曾志伟，系好朋友啦，喺戏里边，其实戏外都系啦。咁里边啊，即系大家系好朋友，同时咧就中意一个女仔，哇！即系兄弟之间，你又知道大家都中意一个女仔嘅时候，你会点样去选择呢？有啲人可能就话：，哇，唔得，世系假，朋友还朋友，自己中意嘅人咧，咁又冇得让嘅吓。咁但系最后咧，就系曾志伟佢系因为知道自己患癌啊，佢就要让呢一份爱啦，就交俾阿伦，就又俾谭咏麟。 等佢哋可以能够系都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反正自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情节里面都是比较感人的，而是令到他可以有所发挥而得到奖。而这套戏的导演当年都是新的导演，但是都见到他的作品有很多功力，就是陈可辛。里面都有除了刚才我们有徐小凤的《双城记》之外，还有当然是主角谭咏麟都唱回在这套电影里面的歌曲。 日每张脸消失于眼前，岁月擦身过，从没有伤感挂牵。终于一晚告别是你，才顿觉世界在变，相看已默然，眼泪要洗擦多少苦与甜，只令我可以承受了沧桑变迁。世事也许都偶然，唱聚半生非偶然，随然让那逝去，依稀似浮沉世上，谁牵出所有景不倦？谁边刻仍遮挡风雨前？浮沉世上，谁能相依走过这一段？将脸消失于眼前，岁月擦身过，从没有伤感挂牵。世事也许都偶然，唱醉半生非偶然，突然让那前尘逝去。 电影《双城故事》里面的歌曲，电影版谭咏麟的《友谊永在》。刚才讲到那个剧情就知道了，都是歌曲的内容，都是讲回同样是电影的内容里面是这么感人。 之前咧所讲萧凤姐嘅《双城记》系呢个电影嘅歌曲啦，咁系我一时搞错，系即我自己记错咗佢哋情况。但系佢都真系首主题曲嚟嘅，就其实系我哋香港电台咧有好多嘅广播剧噶嘛，好多广播剧咧都有歌曲噶。咁其中我哋单元剧咧就系《双城记》，喺1990年嘅时候，咁我哋之前听嘅《双城记》就系嗰套单元剧嘅主题歌曲。而家28度，温度今日最高31度。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啊！ Then her eyes flew open wide. She went to hug me and she spilled her purse. And we laughed until we To reach beyond the emptiness, but neither one

竞选期间曾经发表批评欧盟的言论。选举前，冯德莱恩曾经敦促意大利不要采取同欧盟不一致的政策。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此外，强台风奥陆已经在现港附近登陆。在清晨五点，奥陆集结在现港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暴风，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清晨五点，强台风奥陆集结喺北纬15.9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日凌晨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6至7级，初时8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8至9级，初时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初时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日凌晨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5级，能见度9公里，有雷暴；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134点，跌1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47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82，瑞士法郎0.992，加元1.373，人民币7.18，英镑对美元1.073，欧元对美元0.96，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8.8美元，卖出1,62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每句早晨等于我的爱意。 你的心压在何方，爱若说话未曾讲。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婉业在自在早晨，用音乐唤醒你每个早晨。 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晨光，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 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嘅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oat Tehwar ki aap sabko bahut bahut mubarak baad。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嘅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bridging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请支持香港义工奖，以生命影响生命，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号。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点后啦，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到六点半，一阵间咧就有雷洪德博士啊，等大家多啲做运动啊！佢每一次喺度咧，都语重心长嘅提醒大家，运动咧都系我哋嘅健康嘅基本条件之一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是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是有的。咁啊，今日咧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清晨时间6:12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九月份的尾声了，9月28号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就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是一路讲下讲下，我哋即每一次在节目里面呢，有时就想啊，是不是都啲嘢讲得差不多呢？但是咁上下呢，又好像有时是因为在坊间时候生活上呢，我哋会见到好多，接触到好多的时候呢，都会成为我哋一个嘅讲嘢嘅话题。 所以运动咧，帮我哋增强体质咧，呢个系世界嘅语言嚟嘅。你睇下运动，大家可能唔同嘅语言啦，但系大家做下运动吓，譬如跑步咁，一齐你隔篱个朋友吓，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嘅一个感受啊。 系 咁嗱，你头先讲到话九月啦，真系开咗学一个月啦。咁今日呢个议题咧，我就想特登同大家分享一下。开咗学一个月咧，好多啲教师嘅朋友啦，喺学校工作嘅朋友啦，包括校长啊、体育老师咧，都分享有一个观察咧，就系 發覺啲小朋友嗰啲協調能力咧係真係差咗。 哦， 嚇協調能力，我哋細個咧就會係玩下捉伊恩啦，你女仔會跳下橡筋繩啦， 係咪？係 我哋男仔可能拍下公仔紙啊，掟下銀仔啊，咁啊打下波子啊咁啦。 跳飛機嗰啲都有啦， 冇錯啦。咁但係而家呢一代小朋友咧，就呢啲基本上都真係可以講係消失咗。咁最緊要咧就係個疫情影響，因為疫情咧啲小朋友就大部分都缺乏一個動態嘅一個運動，係咪？佢都係可能其他時間都係淨喺屋企啦。可能是碌下手机啊，打游戏机啊，咁发觉佢哋一个观察嘅现象。嗱，我哋而家香港咧就未有一啲大型嘅一啲调查或者研究嘅数据，就睇下小朋友嗰个协调能力差咗几多。但系而家我哋喺前线嘅工作者啦，特别系体育老师啦，或者啲运动教练咧，都已经系观察到呢个问题啦。咁其實有個問題已經係發生咗啦，我哋應該諗下計點去解決。 就係講緊呢個協調能力嘅問題啊！ 協調能力，因為小朋友我哋成日都講啦，小時不動咧，大事就會論盡。 係 六到十四歲呢一個年紀咧，係要俾我哋啲肢體啦，包括手啊、腳啊、手眼協調啊、腳眼協調啊、肢體嘅協調咧，係要俾佢係喐動下，佢咧先會喺個大腦度咧係記得。 咁啊係啊，通常呢啲小朋友咧，特別係或者係再細啲嘅時候咧，父母會帶佢哋去公園玩啊嗰啲咧，咁啊任得佢喺度玩，但係當然你都要一路跟住佢啦。 我哋嗰個年代咧。公園仲有好多鋼架噶嘛，爬鋼架係咪要轉身啊？係 啊係啊， 個協調能力就係咁樣練翻嚟啦。仲、 嗯、 有啲平衡嘅鍛鍊啦，又係有啲梅花裝咁行下噶嘛。係 啊係啊。 但係而家嘅公園咧，相對就因為為咗太過安全啦，嚇， 有時鎖起咗佢啊。 係啦，咁啊，疫情呢兩三年啦。咁所以呢一個議題咧，真係希望邊個可以幫到啲小朋友咧？嗱，唯一就係家長。 係咁，但係有啲家長都好勤力嘅，就算去唔到户外玩，喺屋企咧都盡量揾一啲動態嘅遊戲同佢玩噶嘛。 係少數咯。我總之我身邊啲朋友，我啲家長，喂，你俾小朋友喐動下啦。佢哋係我知啦，知啦。嗱，即係都要透過大氣電波度同大家分享啦。嗱，協調能力咧喺我哋嘅生理學上咧。其實係一個複雜嘅過程嚟嘅，即係睇嚟就好簡單。譬如你做一啲拋接嘅動作，其實就係話我哋身體有啲感官啦，譬如我哋呢個感覺啦、皮膚我哋可能有啲感覺啦，環境嘅應對有啲感覺啦。咁呢啲嘅感官同埋我哋嘅肌肉嗰個系統嘅收縮能力啦，同埋我哋關節係咪？我哋關節要屈要伸啊呢啲動作啦，同埋個大腦咧。是有一個協調的能力的。咁如果你是冇呢啲嘅成長嘅過程，係協調能力弱咧，其實你行路有機會都腳碰腳。棘親啦，跌親啦， 係咪？咁、 所以呢個小朋友喺成長嘅階段，嗰、那個必須要可能係透過遊戲啦、運動啦、玩啦、拋接啊、跳飛機啊呢啲各式各樣咧，係俾佢有一個健康嘅成長 啦。如果你話翻學咧，即係正常嚟計啊，都仲有學校嘅體育堂等佢喐下，可係嘛？ 嗱，體育堂以外，仲有好多小息啊，或者有啲課外嘅時間啦、活動啊，或者有啲。運動嘅興趣班啦，但係疫情嚟講，呢、這個真係好多都冇曬咯。 係啊，就算你話翻翻學咧，我諗係就算個體育 都係好多時係半日啊嘛。 係啦，嗱，就算你上體育堂都唔及以前咁樣噶啦， 係啊，係冇錯，因為好多學校為咗都係防疫嘅措施啦，咁同埋就係小朋友咧係好多時都會係因為係避免咗即係佢同太多接觸啦，咁於是乎咧。好多時咧，就小朋友係冇得同小朋友玩，對制嘅活動咧，相對係減少咗好多。 因為要人與人之間嘅有距離啊嘛，係嘛？ 係啦，咁所以呢一個真係要家長咧係幫下手。 嚇，咁如果家長真係幫手啦，喺企地方又唔大，我唔可以將我屋企當做一個足球場或者籃球場啊嘛，或者將佢縮細少少 一啲好簡單嘅嘢，俾佢拋下、接下、跳下。其實我是容許我小朋友咧細個時候跳梳化嘅，即係合理地安全地跳梳化。嗱，講明係合理地安全地梳化側邊咧，你一定係冇一啲危險的。 如果唔係，佢係啊，驚佢跌咗落嚟硬咗。 仲有你地下咧，一定係鋪曬啲安全嘅墊啦， 咁係某程度上係俾佢放下電啦。咁喺疫情呢兩三年咧，我就建議好多啲家長，特別係有啲小朋友，可能幼稚園啊、小學嗰啲小朋友嗰啲家長咧，就叫佢買一個彈網仔。 嗯， 嚇嗰啲好平嘅啫，喺網上都可以買到嘅嚇。 彈下彈下嗰只。 係啦，彈網係啦，即 係 小型嘅彈網。 又驚佢會唔會彈到好高？ 其實唔會嘅，而家好安全嘅。佢嗰啲講明係俾小朋友玩嘅。 係 嚇，咁咧你就俾佢放下五分鐘電咧，佢就乖曬㗎啦。 嗯，不過佢哋好中意呢啲跳下彈下彈下嗰啲噶嘛， 小朋友個本能嚟噶嘛， 係啊 係啊。一個有趣嘅現象，我哋成日都講就係、是、你如果養一隻小貓、小狗，小貓小狗嘅成長階段咧，一定係跑來跑去，活躍噶嘛，係嘛？因為佢要等佢嗰個身體釋放能量啦。第二就係、是、佢要有一個協調嘅能力啊，佢要識得轉身啊、跳高跳低啊，係對佢。日后小猫小狗长大咗之后的求生的技能咧，系、有个帮助。 佢喺啲运动铺嗰度有得卖系嘛？ 有噶，都好多噶。嗱，另外咧就系、是、一啲球拍类嘅运动，而家都坊间，就算喺屋企咧有啲迷你嘅小型嘅拍啦。嗱，我哋细个咧就冇咁多乒乓波台咧，我哋咪跪喺屋企啊，跪喺地下度打乒乓波咯。 系 咪？你打乒乓波都有一个手眼嘅协调啦，系咪？大有大打，细有细打，你张台细啲。係咪嗱？譬如而家我哋喺直播室，我同前輩兄你呢個距離，其實如果我哋將呢個距離擠到翻屋企，其實都可以攞下迷你乒乓波嚟玩下。咁呢啲都係要靠家長係去諗下計啦。 又或者係其實好簡單，我出一個氣球。个气球当排球， 系啦嗱， 排球抛嚟抛去咁样 冇错啦，前辈兄你真系好嘢，你快啲谂多啲桥咧俾我哋啲。 因为我记得我同个孙女咁玩过嘛，好开心啊， 好开心。 嗱，个气球你又唔会好似有大嘅杀伤力啊嘛，嗬？ 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呢啲咧就个行为啦，其实真系要靠家长帮下手啦。咁另外咧就系喺疫情期间咧呢两三年咧。都觀察到另外一個現象咧，同游水呢個能力咧，普遍啲小朋友係真係弱咗，因為冇機會學習。 係啊，你個泳池又閂咗嚇嗰段時間。 游水其實係我哋身體協調能力嘅一種。 嗯， 嗱協調咧，如果大家游水，你諗下，譬如你游自由式又好，蛙式又好啦，手腳咧。你必須要有一個協調嘅能力嘅，嗱、譬如由蛙式咁先算啦，你必須要咧係掹完腳先撥手，呢個係一個程序嚟噶嘛。如果你相同時間一齊做咧，你就變咗係大家抵消咗個力咧，就唔去水嘅。 所以咧，你好難去模擬做一個動作，你一定要落咗水先得 嘅。咁所以，但係疫情又冇曬好多泳池啦。咁 係。 咁所以唔係冇曬泳池嘅， 即係有 開啫。 係係。 係啦，咁所以即係都係要靠家長大家幫手啦。咁好得意嘅喎，呢啲協調能力咧，嗱舉例咧，我成日都話踩單車，當你一識咗踩單車之後咧。你啲細都識踩噶， 係 係咪？ 你隔咗幾耐唔踩都會識噶啦。 係啦，因為我哋個腦咧係好叻嘅，你俾佢空間鍛鍊咗之後咧，佢就記得喺度嘅。有個相近嘅例子就可能你確診咗之後，你身體都有一個免疫嘅能力， 係但免疫一段時間啫喎。 係咁啊，講下笑啦。 係， 但係問題就係、是、一定喺譬如六七八九歲呢啲期間咧，係最好俾佢去鍛鍊嘅階段咯。 嗯，哇！咁如果有啲即係識。逢呢幾年下嘅疫情，佢喺呢啲歲數嘅咧，都真係一個損失嚇。 係啊，咁其實仲有一啲假設性嘅諗法嘅，就係、是、嗱，小時不動啦，大時就會變頓啦。係、咁我就加多咗句咧，就係老時咧就會論盡嘅。 嗯， 因為如果你嘅協調能力差咧，你喺去到一個年紀比較大咧，你跌親嘅機會啦，其實理論上係會大咗。嗱、雖然我哋而家全世界未有一啲。追蹤嘅研究，我哋小朋友出世一路追蹤去到你七八九十歲，然後睇下你嘅協調力係咪真係因為小朋友而差咗，而令到你跌親嘅機會大咗。 嗯， 但係呢個喺我哋學術上嘅好多討論咧，呢、這個假設咧嗰、那個成立嘅機會係相當之大。 係 嚇，咁、再加埋即係因為年紀大咗，你除咗協調力弱，未必一定係一個直接嘅因素，但係你年紀大咗，你可能肌肉力量差咗啦。你個視力又可能差咗啦，嚇睇嘢冇咁清楚啦，對環境嘅判斷又可能差咗啦，令到你論論盡盡啦，跌親嘅機 會都可能大咗嘅。 咁所以咧，嗱，大家要急起直追啦。作為父母嘅咧，其實我覺得喺呢個疫情之下，父母係難做好多嘅。譬如佢哋要 Zoom 咧，父母又 要 識啦， 係啦，嗰個啲網絡又要收得好啦。 冇錯，係啊。咁而家哇，又話即係嗰個協調上，我又出唔到街玩嘅時候，即係又唔係話出唔到嘅，不過比以前冇咁方便咁樣。你個心好似有啲頸住頸住咁嚇。咁唯有就喺屋企咧。就諗多啲，思考多啲啦。 其實 有咩可以做啦？ 我有個家長又幾好喎。我哋出咗阿張家朗之後咧，咪全民都去玩劍擊嘅。咁啊，小朋友應該係四五歲到啦。咁又唔放心去出外啦，即係疫情最緊嗰排，佢就買啲假嘅膠嗰啲劍，同小朋友咧就扮下張家朗， 咁啊， 咁屋企咧係啦，就無疑咧就係、是、啊搭前搭後啊，又協調啊，喂嗰啲膠嗰啲海綿劍咧，其實吉到都唔會痛啦，係咪？咁但係佢造就咗一個環境咧，俾個小朋友都開心玩啊嘛，又可以扮下哇，喺我係劍擊運動員喎，咁所以嗰個行為啊，有時要靠家長幫 所以我哋又睇翻啦，所有运动员佢哋之所以做得咁出色，就算唔出色都好啦，佢哋都要习惯咗个协调嘅动作啦嘛。 一定嘅，譬如啊张家朗啦呢个例子就系佢爸爸妈妈都系好中意打篮球啦，篮球嘅运动员啦，咁所以佢细个已经俾咗个空间佢咧，就佢嘅肌肉啦、佢嘅关节啊、佢嘅上肢啊、身躯啊、脚啊都有喐动嘅空间。咁喐动嘅空间嘅时候，佢掌握咗呢啲基本嘅能力，佢大个有兴趣。佢咪去做呢個中意玩嘅劍擊咯。咁就算你話我唔係做精英運動員，我普通只係一個文員嘅啫、我做啲好低微嘅嘢嘅啫，聲稱咁。但係你都要行路啊嘛，你都要應付嗰個環境嘅轉變噶嘛。咁所以提升小朋友嗰個協調嘅能力咧，呢、這個都係我哋學校體育課程啦，即係全世界嘅教育嘅。基本上呢、這個我哋叫做係一啲移動能力啊，可以咁講。 嗱，雖然咧就係或者可能咧，佢哋玩電子遊戲嗰啲又好叻，嗰、那個咧就都有個優點，我覺得就是、反應會好快。 反應， 你個腦快，你嘅手都要快咁樣 啊。但係亦都要有一個限制，就係、是、個視力亦都會受到影響。 咁啊 係。因為真係唔講唔知啊，全輩兄，我哋喺疫情期間咧，而家我哋學童啊嘅近視咧係深咗 2.5 倍啊。 哇！ 2.5 倍啊！我記得好似喺舊年啊、前年我哋節目講過，都係大約係一倍多啲啦。 一路咁， 一嚟啊，因為就係視力咯。因為最緊要就係一定有光線啦，足夠光線啦，同埋户外運動咧，户外玩咧，户外一定有光啦，咁又可以提升小朋友嘅體格啦，亦都對眼睛咧係一個好好嘅保護咯。 所以咧，嗱，即係作為家長知道呢個情況咧，你想你嘅仔女將來除咗要讀書叻之外，個身體都要健康， 冇錯， 就要急起直追啦嚇，要諗諗計仔嚇，希望佢哋能夠喺呢個兒童成長發育嘅期間有好好嘅一個協調力嚇。 冇錯冇錯。 好，咁啊，唔該曬啊，雷博士，我哋下個禮拜講咩咧？ 下個禮拜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心臟健康嘅議題。 哇，这个都是一个好好的话题，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沙滩经过潮浪走，找不到救恨，让那海浪途径怨恨压手在相衬，相争，常存恕的心。和尚规劝善相表，同我要诚恳。快相聚，忘掉怨恨，不必再相争。天空海阔，云万里，海鸥戏白云。愉快天地，传送我们欢笑海浪衬。互相体谅，无相争，常存恕的心。和尚规劝善相表，同我要诚恳。相衬相爱同欢笑，歌声。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晨爽利，钱佩卿。 差不多够钟要同你讲声拜拜噶啦。现时温度28度，今日最高31度，仍然系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系发出咗嘅。咁我预到下个星期一朝头早五点新闻之后，就喺清晨爽利同你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级飓风伊恩逼近美国，航空公司取消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超过2000个美国航班，佛罗里达州部分机场暂停服务。根据航班追踪网站数据，航空公司分别取消星期二超过360个航班和星期三超过1700个航班。另外，星期二大约有1800个美国境内或进出美国的航班延误。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报员说，伊恩已经在星期二进入墨西哥湾，预计将会在湾内温暖的水域发展为四级飓风，带来威胁，预料会为星期三朝早至星期四晚上带来每小时超过200公里的强风和60厘米降雨。美国航空安全当局说，正是密切监视伊恩的发展和移动路径。华特迪士尼宣布星期三和星期四关闭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主题乐园和水上乐园。公司较早前说，区内部分酒店将会关闭至星期五。强台风奥洛逼近越南中部，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广治省超过300间沿岸房屋的屋顶被摧毁，中部各地至少10人因房屋倒冧受伤，超过25万名居民紧急疏散。越南全国过半的机场暂停运作，包括岘港在内多个省市的学校和办公室等关闭，当局在部分地区实施宵禁。当局预料奥陆会在20年内吹袭越南的最强风暴之一。气象部门说，预料奥陆最高持续风速达183公里，预料今日稍后登陆，或会造成山泥倾泻。当局调派大约4万名士兵和20万名民兵，配备装甲车辆和船只，准备救灾。政府表示，7名私家医生涉嫌未有按照卫生署指引为病人恰当诊症，并滥发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所有由他们签发的免针纸将不获接纳，并会由下个月12号起失效。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7名私家医生分别是大港城、蔡淑梅、傅元龙、黄炳亮、殷锦新、陈海旭和林定仪。当局同时公布他们的专业注册编号和诊所地址。 當局話，七人因涉嫌濫發醫學豁免證明書而涉及警方的拘捕行動，部分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醫務衛生局和衛生署亦都已經將相關案件轉交香港醫務委員會跟進。政府話，根據醫健通記錄，七人合共發出20,000+仍然在有效期內的醫學豁免證明書，佔所有仍然有效的醫學豁免證明書超過一半。當局說，考慮到相關市民可能需要時間諮詢其他醫生，相關免針紙將會由下個月12日起被視為無效。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8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今日的议政四方是专访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她说按目前疫情走势，估计下个月入境检疫措施有望进一步放宽到零加零，又说除了口罩令，相信其他社交距离措施亦都可以放宽，但是强调这个是她个人估计，并不是行政会议的资料。他承認香港的競爭力已經受到影響，但相信可以追。